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在北京西郊的香山脚下，曾经有一处家族墓园。这墓园设计的很有个性，形状仿佛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船，船头朝向八宝山，船尾朝向玉泉山。你要问哪户人家的墓这么有排场，我告诉您，这里安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最名声显赫的皇家建筑世家。 金碧辉煌的故宫，清爽的避暑山庄，森严肃穆的东陵西陵，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帝王人生的猫眼。当初是谁设计出这样流光长存的建筑？又是谁将皇家的历史定格其中？本期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皇家建筑专业户样式雷的家族风云录。 如今流行这么一句话，时间是把杀猪刀。怎么讲呢？因为时间是冷漠而锋利的，它不仅会让很多中年女性疯狂地去做去皱拉皮儿，更能给世间的风景留下沧桑的印记。或许在这把杀猪刀下，只有建筑才是相对持久的。你别看他是个哑巴，可他身上处处都刻着历史的痕迹。最重要的是，他比咱们都要长寿。您要是去哪儿玩，肯定从来也没听人说，哎，您来玩啊，我带您去看看那位宋朝的老爷子，服装外貌绝对正统，如假包换，给十块钱还能跟您握个手照个相什么的。就算是个骗子，这脑子也不会进水到这么骗您。咱们真正能看到的只有古时候留下来的建筑，但凡要是来北京旅游观光的，都得去瞧瞧故宫、天坛、颐和园和清东陵、西陵这样的地方。这些个建筑都已经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占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五分之一之多。而且您知道吗？这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竟然全都出自于同一个建筑世家，这在世界建筑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它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时提到的那个皇家建筑世家雷氏家族。这个家族也被人们美誉为样式雷。样式雷祖籍江西永修县，明朝初年就以工匠身份在南京为官家做木匠活了。到了明末，雷家的木工活手艺传承到了雷发达的手里。不知道当年雷发达的父母是不是早就预见到了这个儿子的未来，所以才给他起了这么个通俗又吉利的名字。反正啊，到了雷发达这一代，他们雷氏一家真的是开始发达了，一个辉煌的传奇由此拉开了序幕。雷发达生于明万历47年，也就是1619年。康熙元年时，雷发达为了躲避徭役，带着全家从江西迁居到了南京。康熙22年的冬天，65岁的雷发达与堂弟雷发轩来到了北京，带着随行的多名子女在北京海淀的槐树街安顿下来，并从此投入到了皇家宫苑的营造工程中。直到6年后，雷发达才从皇家的工地上退休，返回了南京。为什么雷发达会来到北京呢？要知道， 那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那时候也没飞机没动车的，大老远从南京跑过来还不够这把老骨头折腾的呢。原来啊，当时的康熙皇帝正准备翻修北京的太和殿，在全国招募能工巧匠。雷发达、雷发轩兄弟俩觉得咱这木匠活的手艺可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不差呀，这辈子要是能给帝王家盖次房子，也算是给咱们的祖先露了回脸，而且也能给子孙们竖个招牌，以后他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不是？这两全其美的事儿，让这把老骨头累死了也值啊。就这么着，这兄弟俩就拖家带口的赶到了北京。太和殿翻新和重修是一项象征天意民心、庄严奇巧的工程。雷发达因为技术高超，很快就获得了领导的赏识。领导们觉得这老爷子有两下子呀，光做手工活可惜了，正好大殿修缮需要个搞设计的，就让他来负责吧。于是一个农民工就这么跃升为了设计师。雷发达迈出了发达的第一步，眼看工程就要完工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封建时代修缮宫殿安装大梁时啊，必须有负责工程的工部尚书或内务府大臣按照一定的仪式举行叩拜天地之礼。太和殿是紫禁城里边的正殿，又是皇帝的金銮宝殿，意义非同寻常。这需要择定吉日，于午时3刻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仪式进行典礼，祭告天地祖宗，这时再把大梁安好，才算是大功告成。在这次的仪式上，康熙爷已经祭告完了天地，于是就剩下放大梁了。可不知怎么着，太和殿的大梁被卡在了墙上，高高的悬在上空，就是放不下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梁木尺寸的问题，也可能是大梁和二梁的榫卯问题。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神鬼的问题了。有什么力量就是不让你的典礼顺利进行。当然了，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不过这种事在封建专制社会，大家呀都会信以为真的。如果这大梁一直放不下来，那人们就该议论了，哎呀，是不是皇上无德呀，老天都不想让他住得安稳啊。哎呀，不都说嘛，不让老天爷开心的皇帝不是好皇帝。您说说，这让康熙爷的面子往哪儿放啊？眼看着龙颜就要大怒了，管理工程的大官们急得是直冒冷汗啊。这时候他们突然想起了雷发达。 雷发达，草民在， 这可都是你设计的啊，还不快快查查怎么回事。 是，可是草民没衣服。 废什么话呀，你身上不是穿着的吗？ 不是，草民一介布衣，这种场合怎么敢上金銮宝殿呢？能上得去的至少得7品官员呢。 这，哎呀，事到如今，死马当活马医吧。哎，这件官服你先穿上吧，快去吧。大官们赶紧给雷发达发了官衣啊，别了个斧头。只见雷发达像猴子一样攀上了架木。您别忘了，他那时可是60多了。我要是在场，肯定得叫好。雷发达在梁榫上瞄了瞄，立刻发现了问题，手起斧落，只听哐啷两下，这个榫卯啊，就这么合严了。大梁是稳稳地落了下来，上梁大吉，典礼圆满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康熙爷是个好皇帝。哎呀，皇帝乐了，主持工程的大官们也高兴了，工匠们也都对雷发达挑起了大拇指。康熙爷对雷发达精湛的手艺和灵巧的身手都是赞叹不已，上房的时候我估计他也憋着好没叫呢，所以当场就亲自授他为工部营造所长班，也就是国家建筑部门的高级技工，也可以叫做总工程师之类的吧。这可真是无上的光荣啊。后来有人唱道，天上巧匠有鲁班，地上能工是长班，紫薇星辰照福命，太和殿上封大官。从此之后，雷家就出了名了，世世代代包揽了皇家修殿筑陵啊、造庙修园等各种土木工程。 一些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也以能聘请到雷家人为自己修建私人花园别墅为荣。样式雷从雷发达算起，子传孙，孙又传子，从康熙到咸丰年间，有五代人为清朝兴建整修圆明园府。在每个建筑的具体施工前，作为总设计师的样式雷首先要进行平面设计，画出精细的建筑草图。草图经皇帝认可后，他们便要将图上的建筑景致用具体的模型呈现出来。这些模型按照实物比例缩小，用草纸板、摘了穗儿的高粱杆、油蜡和木料等材料加工制作模型。因为制作工艺中有一道熨烫工序，所以称为烫样，因此大家也称雷氏家族为样式雷了。样式雷家族世代都有很多传说，咱们下面再讲一个。雍正初年，圆明园要修正大光明殿，按照设计要求啊，这石头得取自房山的大石窝，而且需要最好的金丝楠木做梁柱。金丝楠木可不是一般的木头，大多数人啊只是听过没见过，因为它自古以来都是皇家的专用木材。它不仅纹路清晰细腻，而且树干啊不会开裂，粗长通直，质地如同，还有一股子永久的香味儿。蝇蚊闻到这味儿啊都要退避三舍。这种木材生长对环境啊要求苛刻，而且生长期又长，几百年才能长成梁柱的材料。而且它只生长在长江以南，这就需要到云南、四川、贵州、福建、广东等地寻找。老辈人都传说，凡生长稀有木材和药材的深山里都有狼虫虎豹伴生其间，用一根金丝楠木至少要用一条性命去换。传说雍正皇帝派了许多工匠和八旗兵丁深入到南方的深山老林里去寻找，山路迢迢，沟壑阻隔，许多人都在深山里边转悠了半年，也没什么好收获。一天，两个工匠从四川跑回北京报告说，在金沙江一个大拐弯处发现了一片楠木林，看那材料的样子完全够用了，就是没人敢去伐树，因为那片楠木林背靠着悬崖，悬崖上有个一人来高的石洞，洞口啊是雾气冲天，最可怕的是洞中有水桶粗细的一条千年大蟒，每隔三天就要出洞吃一次东西。它张开血盆大口一吸溜，楠木林里的小野猪小鹿就全进了它的肚子了。有人去看这楠木林，差点啊就被这蟒蛇当了点心。回来的人说这件事时还紧张的心律不齐呢。雷发达听说了以后想了一想，这蟒蛇再大也是畜生，就不信它能挡了咱们的道，我亲自带你们把这楠木伐回来。雷发达下定决心要把楠木伐回来，工匠们听说他亲自要去，都劝他，哎呦老爷子，您都是奔妻的人了啊，别再因为他毁了您一生的名号。雷发达不顾年高体迈，到了四川，他见到了那片楠木林，占地能有十几亩，背靠着雪山，面临着金沙江，楠、檀、松、柏树混生在一起，树干修长整齐，很是诱人。如果把这些楠木采伐后拖入金沙江，然后再顺长江入运河，就可一直飘送到北京。运输上倒是没什么大问题，问题是那个经常吐着雾气的大岩洞，那可是蟒蛇居住的地方。虽说他三天才吃一次东西，可谁又敢到他身边去干活呢？雷发达远远地望着那岩洞想了一天，终于想出了办法。雷发达命人把停船用的铁锚和火药用羊肉穿起来，连上长长的铁链，拴在一只小牛身上，让小牛在岩洞边吃草。天擦黑时，岩洞里突然黑气直冒，这巨蟒伸出头来，张开血盆大口，一探身就把这小牛吞入口中。眼看着蟒蛇肚子里边一个疙瘩慢慢的往下滑落，这蛇啊还不解馋的扭曲翻腾了一会儿，慢慢的被它吞下去的铁锚终于挂住了胃。雷发达一边叫人拼命的往回拽绳子，一边点燃了火药的引线， 只听轰的一声，这蟒蛇的头啊被炸烂了，身体被拖出洞来，在楠木林边翻滚了一阵，死了个踏实。而那片楠木林呢，也被顺利的伐了下来，装在了正大光明殿上，不多不少，数量正好。于是人们又做了一首打油诗来夸雷发达了：楠木生来数量少，御风长班亲自找，巧杀蟒蛇除山害，由来胆大仁义高。雷发达让雷氏家族走上了发达之路，而将样式雷家族事业推向第一个高峰的，则是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在康熙的御制诗《畅春园记》里专门提起过一位技艺非凡的工匠，他一直非常挂念，这个人就是雷金玉，他其实也是雷发达太和殿上梁故事的原型。咱们在节目刚开始讲的那个雷发达借官服上房梁的故事，由于太过惊险，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怀疑。在考证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是雷氏家族内的移花接木。其实故事的主角啊是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而上梁的故事也并非发生在紫禁城，而是畅春园。雷金玉随父亲北上京城后，也在宫里边当差做木匠。大约在康熙25年，雷金玉参与了畅春园正殿九经三世殿的工程。当时在上梁的时候，康熙见雷金玉很年轻，技艺也非凡，召见他谈话，发现他才思敏捷，正好两个人年龄也相当，康熙是非常欣赏他，马上封他为七品官，而且让他掌管皇家建筑设计，也就是样式房。雷金玉在他七旬大寿时得到雍正帝皇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赐写的古稀匾额，这也成为雷金玉被尊奉为雷氏家族世代执掌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创始人的原因。此后雷氏家族共有七代人接续执掌样式房，其中以雷金玉的孙辈雷家喜最为出色，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避暑山庄等工程均是他的手笔。咱们说样式雷，有一个地方就必须要说，康熙46年，康熙帝打算呀修这么一个园林，赐给当时的一位亲王。此间主持修建的就是雷金玉，而那位亲王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雍正帝。而那个园林呢，就是圆明园。圆明园这个被誉为集中国园林文化之大成的皇家园林，是样式雷世世代代倾尽心血创造的建筑奇迹。大作家维克德·雨果曾经这么描述圆明园：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它就宛如是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影影绰绰地呈现出来的亚洲文明的一个剪影。圆明园的造景，有的取材于古代名人的故事，有的仿建江南名园，有的借鉴西方的建筑理念。佳境明琴取自于李白诗句“凉水佳明镜，双桥落彩虹”，上下天光取材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西风秀色模拟庐山面目，坦坦荡荡仿照杭州的玉泉观鱼。圆明园的建造可谓是集各家之所长和天下之精华。正是由于圆明园是雷家世代的心血所在，所以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当从皇帝到官员都一溜烟逃跑的时候，雷氏家族的人却勇敢地迎了上去，